公开的搜查令披露，行动是要调查是不是有人作出违反美国间谍法的行为，包括非法保留敏感国防文件。搜查令又显示，联邦调查局人员在行动之中捡走11份机密文件，其中部分被标记为绝密。特朗普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又指有关文件已经解密。他在旗下社交平台声称，前总统奥巴马在离任之后亦都从白宫带走大量机密档案，其中包括与核武器相关的资料。美国国家档案馆发表声明回应，指奥巴马离任之后，该机构在法律和实际上独家保存了相关总统记录，奥巴马目前无法控制有关文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紫外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米雷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横过日本本州。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星期一日间酷热，下周中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丽景。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龙尾丽景。跟进翻封路啦，喺龙翔道因为煤气工程，直至到听日嘅中午12点，龙翔道东行去清水湾道近住牛池湾村嘅快线仍然系封闭，而家大比较车多，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新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道的支流现在都是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交通非常繁忙，现在龙尾去到近登打士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龙尾喇沙利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希福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龙尾窝打老道。柯士甸道近弥敦道来回方向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同埋七咸道南近摩地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啊！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嘅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咗啦，快啲去运输署申请啦！越早申请，资助额就越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喺8月1号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即刻以邮寄、传真或电邮回复，才可以保留选民身份的。8月25号截止，查询2891-1001。 你听着什么歌啊？ 哇，我爱黎明，夏日倾情。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 无论你听紧咩歌都好，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嘅经典金曲。星期一至五晚11至2，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系我艾力播翻首啱你心水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 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做咩笑咩啫？ 我是你的 DJ 会。话说做咩无啦啦笑呢？咁平时我哋即系呢个嘅我哋嘅呢个节目开头嘅呢个嘅 jingle 啦，我哋称之为即系呢个 opening 啦，同埋我哋个战地音乐其实都沿用咗，我谂都。五六年啦，都或者六至七年啦，我哋呢个节目都用咗一段时间，我哋都冇改过啊。 早六 至七年，一听到嗰啲啊，哔哔声啊，即刻肃然起敬啊， 起立啊， 系啊， 敬礼啊， 站起来啊，兄弟们，系咪先？咁啊，啱啱啊，我见咁啊，大家咁啊，听惯咗，我哋做惯，你哋又听惯 啦， 系啊，无啦啦喺小弟面前啊，竟然啊！见到一个古怪嘅现象，而呢个现象啊，我形容为啊，系波盛嘅一啲新嘅小习惯。咁啊咩事呢？因为今日咧就波盛咧就按即系按 panel 啦咁样。咁啊跟住之后咧，佢负责推嗰、那个战地音乐推高拉低嘅时候咧，佢好自然只手啊。做起人哋夜场打碟嗰啲 DJ 嗰啲咧，引人起哄嗰啲动作啊， 即系拍紧啊嘛， 系嗰啲 yo yo， 即系只手拨向上嗰啲咧 ，yo yo， 出啲收咁样，即系咧，我哋尤其是啱啱上个礼拜，再上个礼拜动漫展系再 点解上个礼拜啊？ 唔知啊，总之早排嘅动漫展啦，咁啊，我哋例如可能有啲 friend， 我哋识得嘅女孩子有去打碟，即系例如西童咁样啦。佢都會有呢啲動作噶嘛，一路聽嘅時候要戴住耳放喺度揈啊， 要拍手， 係要拍手啊，跟住拍完手之後又要喐下人啊咁樣。我估唔到啊，波盛做節目啊都要喐下人哋，但係問題成個直播室得我同你，你想喐邊個咧？ 仲係一個聽咗五年嘅音樂， 聽咗五年，仲唔係嗰啲？唔系呢啲，系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你都要喐人，系咪变成一个小习惯咧？ 唔系，头先我拍台，跟住数拍子系一个小习惯嚟嘅，开始， 即系真系有开始， 因为你唔讲我唔围绕，我好自然会做呢件事啊嘛，即系有啲嘢做下啊嘛，开始听到啲音乐嘅时候，因为不过你隔住咗个 panel 啲嘢遮咗，你以为我做净系做递起手嗰下，其实头先喺度拍紧呢张台啊，系、跟住数拍子，因为而家我真系开始即系个题外话讲少少， 音乐咗个人， 即系啊，即系听到啲音乐咧，我可以数。好啊，即系譬如啲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即系会数呢啲啊。 系 点解咧？因为咧，你打碟嘅时候听嗰啲歌咧，你数呢拍子咧，系嗰啲一首歌啲段落究竟几时入手新歌咧？即系你开始要 feel 下 ，on random 突然之间听一首歌，你会唔会 feel 到佢差唔多完咗一个循环咁样样咯？系啊，可以。即系有音乐，有快乐融入咗生活啦！ 哇，音乐人呢坛嘢，四眼仔。因为咧，嗱，我觉得你嗰个题目下个礼拜先讲啦， 讲呢个啊。 因为我想讲，你有冇一啲嘅自己嘅小动作，你系唔为意咧？ 你同我讲唔知咩唔知点样妹起个嘴咯？ 哦，系嗱，波盛有个小动作嘅， 呢、這个唔知道、 就系咧，逢亲如果佢同意你，佢点头嘅时候咧。佢个嘴系会微上唇系会微微屋起， 嗯， 用个屋字啦， 系屋，系啦，因为屋音你就 系啦，系啦，因为佢类似谷起之外，佢唔系谷起咁简单，佢谷起之后就要向前 兜翻落去， 向前兜翻出嚟，系啦，所以当你读个屋字嘅时候咧，就有嗰种嘅感觉啦，佢会然后就点头，擘大个口同你点头，呢啲嗱，但我觉得呢啲唔系小动作，呢啲系微。系咪唔系都算系少少嘅？因为咧，其实我自己咧系会有踢波嘅时候咧，我系会有小动作嘅。 你系啲咩噶？因为你喺龙门嘅位咧， 系啦， 坦白讲好少人見 到。我有小动作嘅，例如我系会压高条裤嘅。 哦，即系当我系啦， 当我嗱，假设即系小弟系一个守门员啦，咁假设我准备见人哋攻势来到嘅时候，咁我要作一个准备状噶嘛， 系 咁例如可能会 keep 住弹啊 ，keep 住跳啊，因为有啲人即系有啲 運動科學家有研究過，就係當你個人你 keep 住彈跳嘅時候，就好似你一個彈弓， 哦、 你儲住力，咁你嗰下彈彈出去嘅時候，咪好似一個彈弓咁樣彈得快啲咯。 係， 即係你唔可以企實喺度嘅。 係， 企實喺度其實你跳唔到嘅， 因為你起動係要嘥時間， 或者跳得嚟慢啲。所以點都要 keep 住彈，嗯、而你 keep 住彈嘅節奏究竟係幾時彈，或者你 keep 住摁嗰下，你個摁用個摁字可能再啱數啲啊。 係。 你 keep 住摁嘅節奏，你就要掌握究竟人哋幾時、 啊、 幾時射波。咁呢個係一個經驗嘅問題嚟嘅、哦。 即係好似睇射十二碼嘅時候，啲龍門咧咪會開波又彈下彈下嗰只啦。 係啦，嗰款啦。好啦，咁但係即係除咗彈之後，彈呢個好基本啦。但我彈嘅時候咧，我好慣咧，我係要入起條褲嘅， 係前面定係褲頭啊？前面 前即膝頭哥褲腳嗰位咯， 即係要揦起佢咁。係 啦，揦起佢，揦、哦、起佢，然後喺度摁嘅。係啦，咁然後。我覺得呢個嘅動作係因為我覺得當我掹起咗嗰啲叫做三即褲管嘅時候，我覺得好似個束縛冇咁勁啊，咁、 哦、 我彈得會好啲咁樣。咁、 哦、 呢個係一個踢波嘅時候嘅小動作啦。咁除此之外就係、是我會以前有嘅，而家少啲啊。我好慣咗咧踢波之前咧要摸一摸條門楣嘅。 哦。是我的好朋友、 啊、因为这个呢小弟啊是模仿我的偶像卡斯拿斯。他好像有次做访问的时候有提过他、每次踢球之前呢他都会摸一摸一条门楣象征就是保佑啦。 哦、 除此之外呢就是他不会穿长袖衫的。 点解嘅？ 因为佢话嗰一着短袖衫系为佢带嚟幸运啊，所以佢啲皇马龙门衫咧，全部都系短袖 衫。 你见后尾转咗拿华斯之后，先至变翻长袖啫嘛。 哦， 系啊，所以佢系有原因。咁所以我有学到佢呢一个嘅摸门楣嘅。但系我觉得日常生活中，其实我哋系充斥咗好多嘅小习惯嘅。 我頭先你喺度講，我諗你平時係啲咩？我諗你最中意，因為我哋見面都係諗嘢多嘛，你會好中意玩你手上面戴住嗰啲嘢咯。 哦， 係啊，係啊，或者有陣時個小動作就係你明明條邊扎得好地地，但你都要拆咗條邊，然後再重新扎一次咯。 哦， 我唔知你有冇懷疑啊，但你可能會放執頭髮落嚟，但通常呢個階段都係你諗緊嘢嘅時候，你好明顯會做呢啲咯，同埋就會你手上面一串串嗰啲就有啲聲嗒嗒嗒嗒咧，你諗嘢嘅時候好明顯你會整佢噶，跟住就會捽佢啊咁樣樣噶。 我反而以為嗱呢個係我思考啦，我思考嘅時候咧就幾個嘅小動作嘅，即係學阿波話齋，我中意嗒嗰啲手上面嗰啲 呢啲啦。 咁啊，除此之外就係扎辮啦，咁啊呢個都好冇啊。其實好多人長頭髮嘅時候，佢諗緊嘢嘅時候，佢都係會做呢個動作嘅，但係我。发现当我一紧张啊，或者当我一叫做即心神不宁啊，即开始啊死啦，有紧要事嘅时候咧，我会有一个好劲嘅小动作，系我由细到大都有嘅。 会做咩噶？ 我会搣手指甲。 哇！你真系好少搣手指喎、啊。 我係咁，我同你唔會緊張啊嘛， 因為我哋嘅情況好少可嘛。 係啦，我哋唔會緊張啊嘛。咁但係當我即係假設好似可能 let's say 我之前要面試咁樣，或者我可能要去見工嘅時候咧，我係會搣曬即嗱、哦。你假設朝頭早坐車嘅時候就已經開始喺度搣啦，一路搣一路，唉死啦！一陣面試問咩好咧？點答好咧？好啦，坐到出邊lobby 咁樣等面試， 等緊都搣緊， 再搣得勁啲，係咁喺度搣。即系搣晒十只手指公咧、 哦， 十只手指手指公，十只手指，十只手指都冇晒指甲咁样咯。 哦， 我发现我屋企人都系有呢个嘅习惯咯。佢、 哦、 哋都系一紧张嘅时候咧，都会搣手指。但系嗱，我唔知道呢个系叫做阿爸阿妈影响，定系真系纯粹家族遗传？因为我系冇见过佢哋紧张搣手指甲嘅。 因为呢个讲法系话，一般人有啲人做 research 啦，都系话。即係就算冇家族遺傳嘅話咧，緊張嘅時候咧就會咬啊或者搣咯。 係啦，因為我呢個係我舅母發現嘅。佢話佢發現佢個女即係我表妹啦，同埋我表弟啦， 係 幾個咧一緊張嘅時候咧都係搣手指甲噶。咁佢話係咪唔又話直情連佢老公都係咁樣啦？咁、 哦、 但係佢話即係我一定冇見過我阿媽緊張你搣手指甲啊，但係唔知點解就遺傳咗呢樣嘢咯。 因為我啲手指甲係興趣嚟㗎，即係我唔係大家都話緊張啦，我係冇嘢做嘅時候，你睇我而家啲手指甲咧爛曬㗎，你見唔到手指公啊？我係咧即係冇嘢做嘅時候，譬如喺屋企咁，跟住或者坐車咧，我就會有用口咬，而家戴口罩好難啦，搣埋啲皮咯。而 我都有， 我有個習慣係搣到佢出血或者痛咧，我先停。 唔係，我平時都會有嘅，但係當我緊張嘅時候，我係會再嚴重啲咯。 哦， 但係你仲有啲咩嘅小習慣？因為自己係會，你其實有時你自己會發現到嘅。 我嗰啲，我覺得有一個都唔係算係小習慣，純粹係我近排發現，因為近排有時戴 con 咧，我發現原來我都幾常托眼鏡啊，或者托 啊， 嗱，哪怕係用即係中指托中間或者雙手遞起啦。點解我會懷疑係最近戴 con 嘅時候，你發現冇嘢，你隻手懟咗埋去， 冇嘢懟啊， 只冇嘢嘅，我先知原來我不自覺地做咗呢個動作。 係， 如果你平時有眼鏡，你叫做完成咗個任務，你就唔懷疑有問題㗎啦嘛。 係， 呢個係我自己近排發現咯，但其他。其实我对于自己外表的自觉能力不高，即是你说我那个妹的嘴那一下呢、 啊、 其实我自己完全不知道的， 是 即是我没什么这些东西，要不就回家那些搣下脚趾甲啊咬下那些，但那些不是小习惯，即不是叫小习惯来的，那些不 是叫小动作咯， 是 因为这个我觉得留意小动作是一件几紧要的事的。假设你在追女仔的方面，即是为什么你要留意人家的小动作，是你对于那个人的大家细个有看过《读心神探》是不是？ 没错。 是啦。 林保怡。 林保怡。 是啊。 他只脚在那震啊。戳他戳他。他紧张 了。他紧张 了。他想逃跑。是啦。这个是《读心神探》。除此之外我记得他有个毒器官的。 壮言师嘛。你就是阿一个废啊。 你就是阿一个废啊嘛。他就是平时讲得太多嘢啦。废话啊。不是这个是《读心神探》。我好记得一遍剧情的。即例如是他只脚在那摁啊。佢開始咧，代表佢本能想意識上想逃走，佢緊張啦， 係 戳佢呢個點，然後就要戳佢嗰啲正功出嚟咁樣啦。咁但係呢、這個即係雖然戲劇上面可能係誇張咗個劇情，但係某程度上係喺現實生活中係啱噶嘛。即係例如你有啲人都話哦，你去面試嘅時候，你都要留意自己嘅一啲小動作，會唔會暴露咗你一啲嘅性格或者你當刻嘅情緒出嚟？即係例如最簡單。小弟的另一半去到而家先知道，哦，原来我有搣手指的习惯嘅，即系原来佢成日话，喂呀，唔好搣啦，搣到叫手工头手指啊，佢形容为 手工 头，我唔知佢呢个 terms 点嚟，但佢形容为手工头啦。咁我话，我仲要系搣完之后，有时候我都同你一样搣到流血。咁佢就话，如果第一次同佢出街，佢见到我一路同佢倾偈，一路搣嘅话咧，佢系会觉得扣分嘅。 哦， 所以呢啲小習慣你要留意，例如我都聽過一個朋友嘅例子，係有個男仔咧，佢係同你一樣係有濕疹嘅問題， 係， 咁但係有濕疹佢唔想噶嘛，但問題係佢有濕疹之後咧，令佢養成一個小動作， 係 佢自己唔為意嘅。就是会好中意舐上唇啊！ 我都会嘅， 系啦， 戴口罩几好而家。 系啦，当你一但系嗰次食饭，我听翻嚟，即系食紧饭嘅时候，一食饭又舐一下，一摆一羹嘢入口嘅时候，佢又舐一下，即系喺佢眼中好似同一只变色龙食紧嘢。系啦，咁佢就嗱，佢当然明白，即系湿疹佢唔想噶啦。咁但系问题呢个小习惯或者呢个小动作，系令到佢觉得好唔舒服嘅。咁所以嗱。最簡單，如果你係要留意自己有啲咩小習慣，有啲係無傷大雅，即係例如波性點頭嘅時候，係會擘大個口，屋起個上唇，呼咁樣。咁呢啲無傷大雅。但係如果當你話齋，例如搣指甲或者可能舐上唇，有啲係叫做咩咧？即係有外觀之嘛， 或者對冇咁舒服嘅， 係啦，對衞生有問題，咁嗰啲你就真係要避忌咯。 哦，咁我嗰啲我整緊另一個咧，其實都無傷大雅，就係咧，我發即係我唔講嘢嘅時候，有陣時咁你正常就木口木面咁啦，我個口會擘大嘅，即係我所有嘢都係圍繞住個口啊。即係啲 friend 話你可唔可以合埋個口啊？咁即係就可能坐喺度大家傾緊偈，聽緊人講嘢就會擘大咗個口咁樣。即係呢啲好似你咁講啦，即係無傷大雅啲，冇乜所謂咯咁。但係你都啱啱講個 point 啱咧，就係話。 你去追女仔嘅时候留意第一就系自己嘅一啲小动作啦。另一样咧就系 你留意人哋嘅小动作啊嘛。 因为我记得几个星期前咧，崔碧嘉嗰集佢咪话同人倾偈嘅时候，有时会觉得啲男仔唔用对眼望佢咁样嘅。其实望眼咧，无论我嘅经验定我啲即系叫追女仔叻嘅 friend 咧，都有讲过。有时你同一个叫新认识嘅女仔，咁你知，咁你咩都要试下讲，睇下佢有冇兴趣噶啦。咁十之八九都会叫做以示礼貌应你噶嘛。但系佢嗰时同我讲过就系话，其实你望住嗰个女仔嗰对眼咧，你系会感觉得到佢对你讲紧嘅嘢有冇兴趣。 哦， 系啦，即系呢个系好 minor， 同埋可能需要一啲经验啦。但系佢话有时你真系你冇线索底下咧，你真系唯有睇佢对眼嘅啫，即系佢闪唔闪缩，同埋你会睇到一个人皮笑 定唔笑咯。 系啦，或者嗰啲笑你都分到皮笑肉不笑嗰啲咧。佢话其实你望住对方嘅眼咧，你大概会知道佢对你讲嘅有冇兴趣，咁你先知道你继续讲落去啊，定系你要系时候转话题咯。 但系呢个系有翻咁上下经验先做到嘅， 要有少少。 即系例如我哋可能做开一啲对人嘅工作啦。咁我哋例如可能约嘉宾上嚟嘅时候，我哋都大概 feel 到个嘉宾佢嗰下佢舒服定唔舒服啊？即系舒服唔舒服，意思系讲紧个故事或者个题目。即系可能我例如可能问佢，可能同对上一个男朋友拍拖嘅嘢，佢可能有权觉得唔即系呢样嘢佢唔想讲嘅，佢觉得即系 not feel comfortable， 系啊， 好似咁样呢个字好似冇咁尴尬。咁样咁你咪留意佢微表情，或者有啲哦佢冇所谓嘅，佢照讲。其实你睇得出佢啲语气同埋佢啲细嘅动作系点。咁所以喺我哋立场咧。是睇得出嗰、那個女孩子，即係假設我哋約會啦，我哋睇出個女孩子佢嗰下嘅反應嘅， 佢放唔放開自己噶嘛？通常你叫啲女嘉賓幾時真係放開咧，就係、是、佢本身可能喺張凳度距離支麥挨後啲嘅，佢突然之間烏前，甚至乎主動用手拎起支麥，你知佢嗰下就起身 啦，或者無啦啦拍我嘅， 係啊， 因為通常我坐女嘉賓隔離，無啦一嘢拍落嚟，喂係啊咁樣，係 啊， 咁就係、是、咁就真係熟咗。咁所以呢樣嘢嗱，當然啦，即、就、係、是、我哋呢個節目啊， 係 標榜啊。好似上个星 期发 父情子 父礼 呢、這个当然啦。除此之外，我哋标榜啊，系分享一啲小技巧去追女仔。 嗯， 但系呢啲技巧和上个星期一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其实呢个 concept 摆喺边度都啱用，即系你嘅人有多细心啊，地亦都有多大产，系咪先？你翻工都系噶，你同老板开会，你都要望住老板对眼， 系噶， 系啊。所以我平时啊。同台长倾偈啊， 望住 台长隻眼，台长你讲得好， 同埋啊，台长都一个女人，你都可以用平时对女人嗰啲， 台长都系位女士， 啊、女士啊，系啊， 呢啲就 尊重翻啦， 啲小技巧。嗱、啊，我哋同我哋监制倾偈，我都望住监制对眼， 佢都系位女士， 蔡基文女士望住佢隻眼。女士我有加嘅，系嗰个气势，但你真系要望住人哋隻眼同人哋倾偈咯。有啲 friend 系真系冇嗰个表情噶。 跟他讲分手心痛未曾痊愈吗？害怕又想起他。终不开心得你半处还任我哭吧，让我情绪放下，恨意放下，痛醒吧。呜，全因有你在，心情逐渐转化。多得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 此不掩饰，感觉自然才是最好吧。就算仪态放下，道理放下，够坦白。孤存因有你在，可做自己，并无害怕。多得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在乎我，累你总担心我。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得安？都敢乐趣那管行错、啊。共你分享分担都有太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学校要留意持黄码的学生在校内不可以除低口罩，亦都不可以参与任何要除口罩的活动。如果有关学生需要全日上学，中间需要在校吃饭，學校要安排獨立地方俾佢哋，每次食完飯之後，有關地方要徹底清潔。因此，學校要考慮校內環境、校舍情況等各方面安排都能夠配合得到，先至安排學生返回學校。蔡若蓮話：學校有責任確保持有黃碼嘅學生需要申報並且符合上學嘅條件。佢又話：由於疫情仍然嚴峻，呼籲家長把握暑假，安排子女接種疫苗，以提高保護力。海外及台灣抵港人士要接受三日酒店檢疫和四日醫學監察，期間將持有黃碼，不能夠進入主動查核疫苗通行證的處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政府会视乎疫情的发展和传播风险，检讨黄码适用范围，其中展览场地需要考虑 人流的数量。卢颂茂又说，持黄码人士即使去亲友家中聚会，无需查核疫苗通行证，都属于违反医学监察要求，希望市民守法。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回應有關早前接受彭博訪問，提到有關香港可以考慮免除內地買家的雙重印花稅的事件。她說當時的市場波動是由彭博的標題引起，她在訪問中只是回應如何吸引人才的問題，但是彭博的標題卻指政府已經考慮有關的方案。他表示，由於當時的訪問時間短，日後會更加小心解釋清楚。葉劉淑儀又說，如果作為行會召集人不發言，根本沒有影響力，作用將大減。他又以行會前召集人陳志思為例，指對方過往都努力面向傳媒做解釋的工作，但他補充說自己日後發言將會更小心。至於有關免除內地買家雙重印花稅的建議，葉劉淑儀說，新民黨會在9月同行政長官就施政報告諮詢會面時提出。日本經濟產業大臣西川康稔到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參拜，是自去年10月首相岸田文雄政府成立以來首位參拜靖國神社的內閣成員。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去年回应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时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与象征，供奉罪行滔天的二战甲级战犯，日本政要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亦都是对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反映出日方对待自身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星期一日间酷热，下周中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村的慢线有意外，现在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在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村慢线有意外，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在地面龙翔道东行去清水湾道，近住牛池湾村因为工程快线都是受阻的，一带的交通现在非常繁忙。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道的支路现在都是比较车多。另外，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的快线较早前有坏车，现在入口比较繁忙，城隧沙田去荃湾的入口比较繁忙，龙尾近美松苑。跟进翻较早前在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晋升工厂大厦的意外事故已经清了场，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交通仍然繁忙，龙尾在窝打老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的车龙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的龙尾就在南开下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老道，柯士甸道近弥敦道来回方向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同埋七咸道南近摩地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青衣西北交汇处因为桥梁维修工程，直至到下午4点，由青朗公路通往青屿干线机场方向之路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会喺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DN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店铺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ttle Mortal Learn， 简称 DNA。在这个游戏，我哋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 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Cloud 云浩影全民做星衫的时候已经得到好高人气的了。他平时的样子介乎在云游紧和好醒目之间。最近他又有新歌叫做到了哪里就对吧，是讲成长，讲人大了发现个世界和细个想有出入的。不知道在 Cloud 所想的爱情世界又会是那种好梦幻呢，抵话是好大人世界的想法呢？ 今日我哋 BNA 呢一位嘉宾咧，就即系新朋友啦，亦都期待咗好耐，好想同佢做访问。其实嗰阵时佢未出道嘅时候啊，都已经想约佢做访问噶啦。因为睇节目嘅时候，已经觉得 系 嗰时我最吸引到我就系嗰时戴眼镜上镜嘅时候，即系素颜咧好淡妆嘅时候、啊，咁所以咧，我今日就终于约到佢啦。我会话都几有趣嘅呢个人。咁啊，云浩影系啊，几得意啊！你听佢讲嘢嘅时候，咁啊，云浩影嘅，咁 我人生好似识得一两个人系姓云嘅，都系， 真系有噶嘛？ 有， 系因为有人 云尼斯特莱、 云佩斯都几多啊？其实波多数男人嚟噶， 云达沙。其实真系有嘅，有一两个大学同学系姓云嘅，所以我觉得呢个名 字好似荷兰人啊， 唔系，有啲亲切感。 系啊，所以今日咧，而我哋嘅背景设定啦，亦都讲咧，就系喺一个 mentorship program 里边，你作为一个 mentor， 你代入自己遇上一个 master 嘅一个新入学嘅同学仔， 即系我系读完 master 好耐嘅人， 系啦，即系大十年嗰啲，哇，翻嚟就唔知啊，即系威下嗰啲咁咯， 系已经变咗 visa 啦， 哇！哇！好啦，你啊，开始今日同阿 Cloud 嘅呢个虚拟约会。 新一年嘅 mentorship program 开始啦，今年你第一次成为 mentor， 以师兄嘅身份翻嚟学校嘅 master program 嗰度帮手。今日你好期待见到一班师弟师妹，唔知道今年嘅质素系点呢？望住坐喺你面前嘅呢一班师弟妹，逐一介绍自己。你发现其中一个女仔特别吸引，哦，佢个名叫做 Cloud 云浩影啊，斯斯文文咁，几吸引。虽然你带佢十年，但如果可以做佢 mentor 就好啦。不过除咗你之外，今日其实仲有其他毕业生嚟做 mentor 嘅，个个都嚟自唔同范畴。你估下 Cloud 会拣边个做佢 mentor 呢？A 港队运动员，够 sporty， sunshine boy 系女仔都中意啦。B 初创企业 CEO， 够胆做生意，净系呢份勇气已经够吸引啦。C 政府 EO， 有份稳稳定定嘅工，有安全感啊嘛。第一条啦， 我 follow 个 C 先。我真系对做公务员嘅同事冇太大嘅兴趣， 你感受到？ 因为我哋平时接触得多啊，即系例如蔡敬文女士，例如黄天恩先生，系咪先？我哋经常接触，所以唔需要啦。OK， 见得多啦，都已经有心啦，有心啦， 有心啦。我包括政府公司，咁当然系我嘅立场啦。咁同埋你问我，咁佢分享啲咩呢？我認識咗幾個都是負責處理文件咯，咁佢可以分享啲咩呢？ 教你點樣用 Excel 會方便啲 啦。咁我就有啲保留咁樣啦。即係一係 A， 一係 B 啦。我會覺得 A 係合理啲嘅，因為運動員嘅故事啊，係會比起唔係應該話同一個藝術嘅工作者可能好類似。因为有啲嘢好机遇啊，即系你嗰下遇唔遇到，然后或者你可唔可以发挥到你本身一直 plan 落嚟嘅嘢，即系你个运气同埋你遇到嘅挫折会好类似咯。 系， 我会觉得呢两者有类比。咁我如果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 咁我會好想聽一個運動員嘅分享，同埋通常嗰啲熱血啊，嗰啲嘢會喺嗰度見到啊嘛， 所以要睇藝啦，體育間藝術同一間學校， 所以你睇你會睇 slam dunk 咯，你會睇足球小將咯，雖然足球小將唔熱血啦，喺我立場。 佢慢啫， 系啦，但系你唔会睇 slam dunk， 你万一樱木花道系走去开公司，你会觉得啊，安西教练，我想开公司啊，咁样好似唔系好夹啊件事，所以我会拣热血嘅运动员， 即系觉得呢样都近啲吸引， 系啦， 即系嗰啲初创 CEO 就现实世界啲啦， 系咯系咯， 好，所以咧拣 A 港队运动员，睇下系咪真系吸引到阿 Cloud 啦。 我会揀 B 初创企业 CEO， 因为我觉得可以做一个 startup company 嘅 CEO 咧，系非常之厉害嘅，由零都冇，同埋觉得好似个人好有趣、好fun咁样啊。唔揀港队运动员嘅原因系，我觉得运动员好似比较运动为主啊，即系比较少啲思考型嘅感觉。咁我想同佢多啲討論人生哲學嗰啲咧，咁就需要一個有思考型嘅一個選手。咁啊，點解 C 政府 EO 我唔揀呢？係因為我覺得太悶啦，所以咧我就會揀呢個 B 啦。現實世界當中，我對男朋友嘅要求就係我而家已經擁有曬，係咪好串？我嘅。首先是要有智慧啦，同埋要有成熟啦，又要有一啲孩子气啦，咁我就觉得佢好 Q 啦。咁另外身形方面呢，都係要有少少肌肉啦，同埋个样方面都係要有啲靓仔嘅。我觉得高过我就可以嘅。身形方面呢，我唔想要太瘦太溜瘦，嗰啲风吹就飞起咗，好驚嘅。咁我鍾意佢有啲肌肉好扎实，跟住可以瞓喺佢个胸肌度都可以有个枕头咁样嘅感觉。咁所以就又唔好太大隻喎，如果好似健美先生嗰啲呢，又唔得啦，嗰啲真係太过结实啦，我比较好驚嘅，因为有。人生啦，对未来的规划啦，或者怎样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好的人，这些都会跟另一半去谈的，因为始终另一半在人生路上都是一个陪着你一路行的人啦。我觉得一段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可以令到大家成为更加好的人。 哎哟，答错了咯，下次努力呢。想不到阿 Cloud 最后都揀咗你做佢嘅 mentor， 你开心都嚟唔切啦，今年一定会觉得好好啫。跟住落嚟呢就係分组环节啦，等你可以同一班 mentee 互相沟通下，又认识下咁，顺便就分享下你啲人生经验啊同埋諗法咁啦。啊，你觉得同阿 Cloud share 啲乜嘢佢会有兴趣多啲，可以吸引到佢留一个好嘅印象呢？ A命里有时终须有，一切都是命来的。B， 成功需苦干，成功虽然就未到你，不过苦的方面就大把经验。C， 英雄做时势，而你觉得你就是那个英雄啊。 其实你问我咧，啱啱听落去咧，佢即系第一个答案咧，佢话系想拣一啲即系可以同佢讨论一啲人生哲理嘅一啲即系 mentor 咁样啦 嘅运动员倾，好似 运动员其实理论上运动员都有嘅， 其实都有噶， 系啦，大家最记得嘅哲理啊，喺个运动员口中啊，让一个细路四百万。呢、這个真系好危险，呢个 真系啊！ 呢个哲理真系好紧要， 人生哲理。 即系你同阿 Cloud 而家 send message 同佢讲，想唔想听一个人生哲理啊？一个细路要四百万，佢好似话而家再多啲咁样。 哇！你讲得好啱。Mind blow！ 所以其实都有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三个入边，即系第一个系 命里有时终， 我觉得呢个对佢嚟讲太悲观啦。 嗯。 有種控制唔到，即係命運就係咁啦。咁 整定㗎，就好似快餐店啲包咁整定㗎。咁你冇嘢好討論落去啊嘛。係啦，咁然後第二係呢個 成功需苦幹， 呢個係我覺得喺任何情況下都係啱嘅。係 即係講 即絕大部分係啦，90% 情況下，剩低嗰 10% 就係成功需苦幹咁樣咯。係啦。咁一定啱嘅，所以我覺得詩係有得討論，究竟即係你會同佢討論究竟係英雄做時勢定係時勢做英雄呢，即係有一個可以傾嘅 討論點啦。 係啦，所以我會揀詩。 哦，思想上嘅交流。 係啦， 英雄做時勢，詩最後答案啊嘛。 係， 聽下。 哇，呢、這個有啲難揀喎，我覺得我會揀。诗英雄做时势人，因为我觉得识得讲呢一句说话嘅人咧，其实佢系识得观察身边发生紧乜嘢嘅事，因为佢好把握到 timing 呢一样嘢。反而如果系 A 命里有时终须有咧，我就觉得哇呢、這个人好负面，好似好多负能量，即系等佢等个天俾啲运佢咁样就唔系几好。咁 B 咧成功需苦干咧。点解我唔会拣呢？其实我都觉得佢几好嘅，但系因为我知道成功需苦干啊，所以我都唔系好想再听佢分享成功需苦干呢样嘢。同埋我好想学下另一半，如果会教我去点样去睇呢个时势啊，所以就觉得好犀利啦。我嘅座右铭就系上游心心。我真的很信这件事，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的心底是很好的话，即是他不会样衰得去哪。但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哇这么样衰的，那可能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都会有一忽是你跟你夹不到的咯。幸好 我挺漂亮的， 他没见过你的样子。 看波城的样子，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还有我觉得是储钱嘅，可以储到钱，即系睇相而家系咪？唔系，但我觉得你嘅眼神系好坚定嘅，所以你对你好相信嘅嘢咧，就系、是你一定会好信咯，即系唔会俾人左右到咯。完，唔系，即系我又讲翻你阿妈系女人嘅。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自从 Orientation Day 之后，你同阿 Cloud 见过几次，虽然都系因为 program 而见，但你觉得呢个女仔又几叻女啦，又好学啦，平时讲嘢又有气质啦，又一啲都唔做作啦，完全系你中意嗰 type 女仔啊！同时你又发现，其实佢都几主动，唔通阿 Cloud 都对你有意思？话唔定 O Day 嗰日由佢拣你嗰一刻开始，已经系一个一见钟情嘅古仔嚟啦。唔好谂咁多啦，呢啲好女仔你唔主动啲，可能就冇噶啦。所以为咗增进感情，下一步你会拣点样做呢 ？A 主动 message 倾偈，由浅入深，慢慢嚟啦。B 约出街，唔好嘥时间啊，一于进取少少啦。C 送礼物，礼多人不怪啊嘛，冇事嘅。 三个选择下一步了，有了少少基础之后，你会揀做什么呢？ A 就即主动 message 倾偈啦， B 就约出街， C 就送礼物啦。 我抽个 C 先， 送礼物， 因为佢系中意啲心灵对话嘅人嚟噶，佢要同人啱倾啊， 系送礼物你太肤浅啦， 太肤浅啦，佢要啱倾嘅人咧，即系你听得出，即系佢揀初创啊，唔系因为有钱， 系 因为啱倾。 佢想做生意，你唔知 道。我谂系倾偈咯，我估佢要一个倾到偈嘅人， 系 即佢尤其是佢上游心生咧，即佢自己都有好多嘅谂法嘅人嚟噶嘛。 啱啊！ 即例如佢随时系啲咩咧？随时就系佢可能喺街度见到一个人，哇咁样衰嘅 ，send 俾你睇下先。哇呢、這个真系好样衰，即系佢即系同埋 佢 scan 紧啲人 系啦。 我要告诉人知上游心声，或者无啦啦夜晚 send message 问你，你觉得究竟是时势做英雄，还是英雄做时势呢？是啦，夜晚同你嚟一场哲学对答。我觉得但是如果你应付到佢啊， 嗯， 你是会加分嘅。例如佢啱啱有话过佢三个条件，其中一个是要有智慧嘛。 是。 是啦，即是有 mindset 嘅人嚟嘅。 即是有啲思考啊。 是啦。咁另外嗰两个是大隻嗰啲就喺度，即三个冇咩关系啦。佢仲有一个条件系咩啊？ 有少少搞笑啊， 系咪 嗰啲咯，系啊，幽默风趣咯。 但系都我估都系喺 A 嗰度体现出嚟嘅， 系主动倾偈， 似系会咁快约到出街嘅、嗯。你问我，所以我会拣 A。 啊，好有信心啊！ 唔系好有信心，理性分析系啊，我都开翻个节目，理性分析。 好 ，A 主动 message 倾偈， 我会 buy 佢 A 主动 message 倾偈嘅，因为。message 倾偈始终都是一个比较不是很熟的阶段、message 倾偈是可以了解到对方，还有大家都可以掌握到对方的节奏，即是大家可以 feel 到原来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还有始终的主动权都会在自己手上，我想几时复他或者他想几时复我，这个就保守一点，我自己都是一个保守的人，所以就选 A 了。为什么不选 B 约出街呢？我就觉得咁快咁后勤约出街就唔系几好嘅，因为始终我唔系好中意大家会觉得啊，因为佢靓所以想约出街见，咁我就太肤浅啦，我就唔中意咁肤浅嘅人嘅，所以就觉得约出街就唔好住啦，大家保留一啲幻想先啦。咁点解唔要私送礼物呢？我就觉得呢个系最唔恰当嘅一个举动啊！对于我嚟讲，因为如果系真系讲紧话追求对象呢一样嘢嚟讲咧，你要送礼物咧，我觉得系好后期嘅事情啦。即系如果我收到对方送俾我嘅礼物，我会觉得好似亏欠咗佢一啲嘢咁样，即系收又唔系，唔收又唔系。特别系如果佢送礼物，如果送得好嘅话，咁当然系好事啦。但系送得唔好嘅时候，咁就直接可以玩完啦。呢个人就冇得发展嘅机会，所以，我觉得好似佢想贿赂我咁样，就唔系好想拣 C 啦。我觉得真系会想同呢个人发展落去咯，同埋熟咗之后咯，即系唔会有嗰种好尴尬嗰种气氛嘅时候，就可以约出街。因为你知啦，有啲真系约到出街啊，冇嘢好讲，劲尴尬，唔知做咩好，咁行街睇戏食饭都做过晒啦，咁跟住点咧？跟住唉，就好尴尬，谂起呢啲都打冷震，所以就尽量避免呢啲事情发生啦。 估中晒啊！ 好嘢，好嘢，好嘢！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 Bye. 情真吗？我会爱我更多吗？心急快些看到极明亮以后，一刹掌控到宇宙。可当我感觉到负能量以后，漂泊于四周，同情没有。 天气，紫外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雷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西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5公里，横过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星期一日间酷热，下周中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周四点半，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就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村咧，较早前慢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噶。另外龙翔道咧喺地面近住牛池湾村去清水湾道，因为有工程，快线都系封闭，所以一带嘅交通就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就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村嘅慢线有意外，而龙翔道东行去清水湾道近住牛池湾村嘅快线因为工程仍然系封闭，交通比较繁忙。而家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平石一段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至于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排到去登打士街。大致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龙尾在喇沙利道。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对行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龙尾在窝打路道。柯士甸道近弥敦道来回方向的交通仍然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和七咸道南近梳士巴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就在果栏。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九龙塘的界限街因为道路工程，咁由而家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六点，界限街近金巴伦道嘅第一、二线啦，系分阶段临时封闭，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恬淡情怀。 刘善仪、 邓慧思、 周美欣、 潘芳芳、 余建明，经典外语金曲 陪你度过每个晚上。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VN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店铺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ttle Motor Learn， 简称 BNA。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Cloud 云浩影全民做星三的时候已经得到好高人气的了。他平时的样子介乎在云游和好醒目之间。最近他又有新歌叫做《到了哪里就对吧》，是讲成长，讲人大了发现个世界和细个想有出入的。不知道在 Cloud 所想的爱情世界又会是那种好梦幻呢，你说是好大人世界的想法呢？ 今日 BNA 继续由阿 Cloud 云浩影啊，肥仔今日吓、啊、你都醒目啊 ，OK 啦，我觉得基本发挥啦，呢啲就 摸透晒喎， 系啦，都 OK 嘅，简简单单咁样 系嘛，好似好容易喎，而家三条。啱咗两条啦，今日都唔使出头石问路呢招啊，直接走嚟。 都系嘅，第一条错咗嘛， 小事啦、啊，可能你啱得晒咧，跟住后面嗰啲。所以继续啊，呢一个由 Manta 去认识阿 Cloud， 跟住继续发展落去嘅故事，嚟到第四题啦。喺电话嗰度开住同阿 Cloud 嘅对话版面，你发现之前同佢倾偈嘅内容咧，都系围绕住嗰个 mentorship program 啊。即例如约几时见面啊，完咗之后又 follow up 下，问下佢有咩感受咁，成件事都好做嘢啊。不如试下讲下第二啲嘢，睇下佢有啲咩反应都好啊。你觉得用啲咩方法同佢打开话题，佢会受落啲呢 ？A 扮病倾偈，一于引发佢嘅母性啦。B 分享生活小事，始终识咗唔系好耐，俾佢了解你多啲都好嘛。C分享网络短片，有时又唔使咁严肃嘅，讲下啲无聊嘢都好啊。大师啊，呢一条又有咩谂法啊？ 我应该系要会 fold 走咗 A 先嘅， 系。 即系佢唔似系中意照顾人嗰、那个，佢净系中意俾人照顾嗰、那个，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 佢真的不像是照顾人，所以他冇性的，他冇血性的，他见你病他都不会理你啊。所以我会揀一是 B 一是 C 的。 是。 但是即如果学刚刚话斋他喜欢有人跟他讨论的话，理论上就是 B 的。 生活小事的。 是啦，但问题是生活小事呢有时是会出事的。 出事。所以 要生活出事。即你无啦啦影你吃那兜的干炒牛河给人做什么呢？ 好想知下咁 啊，系咯，做咩啫？所以 我会揀 C 先咯，即系起码引起咗佢第一下嘅兴趣，即系例如网上面见到一啲得意嘅嘢，例如可能猫，哦好唔讲起猫咯，哦例如可能即系胡适讲过一句说话，唔好随便相信网络嘅照片，咁然后又 send 俾佢睇咁样。咁咪可以，我覺得可以引起一段話題性咁樣討論落去咯。所以我係我摟咗 B 先嘅，你問我， 即 A B 都摟曬就 係啦 ，A B 就 接 C， 接 C 咯， 分享網絡嘢啊嘛， 係啊， 哇，大師嘅分析，聽下咪真係啦。 我覺得是 C 分享網絡短片的，因為這件事都是我和我的朋友會做的事，即是大家會經常 send memes 或者很搞笑的事跟大家分享。為什麼不選 A 扮病聊天呢？我不是很喜歡一個男仔要將自己處於一個受害者或者是一個很慘情 的情況，因為咁你病咗咪叫你饮热水咯，即系唔系好想同你倾偈。咁你休息多啲啦，唔好再倾啦，咁样啦。咁 B 点解分享生活小事又唔好呢？我觉得喺呢个咁暧昧或者咁尴尬嘅阶段咧，其实你做嘅嘢每一步都要好小心嘅。然后分享生活小事咧，其实都系一个陷阱嚟嘅，即系佢如果分享有啲嘢，佢嘅处理手法唔好，我又会觉得呢、這个人好似佢。生活上佢唔係好識做人，或者又會睇到佢更加多嘅缺點，或者有陣時其實我唔係好有興趣想知道佢嘅生活小事， 光炒牛， 所以係分享網絡短片係最好嘅。 我都話嘅啦， 係咪二足啊？算 係同我 message 嘅話，我最唔中意就係唔復機或者等勁耐先至復機。如果唔復機嘅，好嬲咯，真係好猛噶！唔復機，即係你復一個 message 要幾耐啫？都係一兩秒嘅事啫。啊，唔復機 OK 嘅，即係我覺得你可能忙緊都還好嘅。但係藍剔呢個真係好過分，直接玩完，可以唔使再傾落去，朋友都不是啊。我同我的另一半是会秒复 message 的，即大家都很遵守大家的规矩，所以我哋复的时候，总之 online 我如果 check WhatsApp， 我一定是复佢先咯。即其他人或者我同我的闺蜜倾紧偈，但如果佢揾我，我点都会复佢。我哋好乖的，我觉得唔算扯嘅。咁真系你复你学我俾你唔复我嘅，即如果你真的忙紧，你可能我哋最多的相隔其实是半个钟啦，半个钟如果唔复就会开始有啲心急如焚嘅。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做紧嘢或者打紧机，你唔复，我觉得系 O K。但系如果你我见到你 online， 但系你复紧其他人，你唔复我咧，咁呢个就点解我唔系你嘅优先处理嘅项目嘅咁样咯，都有少少呢个感觉咯。我问佢你 online 紧啊咁样咯，明知故问 online 问号咁样。我男朋友都会咁样，有阵时我同我闺蜜倾紧偈，佢都会online 问号咁样，即系我哋 copy and paste 好长咩？哦，咁我同佢因为都系我哋都系新手啦，拍拖即系算系初恋啦，所以就。我哋有自己嘅一套咯，我哋都唔系好知道其他人拍拖系点 work， 所以就暂时都 OK 嘅。有咩转变再沟通啦，再申请啦。好长咩？还好吧，半个钟、啊。嗱，半个钟如果佢冇 online， 我有佢嘅。但我如果即系见到佢 last scene 系 online 过，但系冇睇到我，就会问咯。唔系，但我冇 hard feeling， 我真系纯粹问啫。我唔系抢佢嘅，真系问啫。我冇嬲嘅。我真的没生气 的。恭喜你，你拿到一分啊。 跟 Cloud 相处久了，由 Mentor 和 Mentee 的关系慢慢变成朋友，甚至有一种有达以上的感觉。他有时夜晚睡不着又会 message 你聊天，有啲咩开心唔开心都同你讲，总之嗰种感觉就系日久生情啦。你 feel 到你哋两个都情投意合噶啦，所以你都冇谂咁多，索性啊就同阿卡表白啦。你会用啲咩方法同佢表白呢 ？A 直接当面表白，唔好婆婆妈妈啦，直接入佢中路啦。B 约去沙滩浪漫表白，女仔点都中意呢啲大龙凤嘅。C。唔需要表白，自然一齐， 嘿，而家啲新世代啊，冇咁传统噶啦。 今日状态好好啊，肥仔。 呢个有困难啊，因为啱啱嗰题，我哋听得出佢一个好扯嘅人啊。 虽然佢坚称自己唔扯， 系啦， 不断问佢，你觉得你唔觉得自己 扯？即系佢似系吓咁都要做噶嗰啲仪式。 哦， 即系所以我会 fold 咗诗先嘅，即系嗰啲自自然一齐，可能我会 fold 咗先嘅。即系但系直接表白，但系佢会要求到系即系高度系要 有晒嘢嘅难忘嘅咁样。即其實睇下佢有冇嗰啲 fantasy 咯，一路你聽落嚟覺得對於拍拖啊， 我覺得佢有嘅， 嗯， 我揀 B， 我覺得佢有嘅，直覺嚟嘅， 係， 同埋佢啲語氣啊，所有嘢，同埋佢初戀啊嘛， 係啊係啊， 呢一轉係啦，所以第二轉佢唔係假設有第二轉，就喺個故仔入邊都要試一次嘅。 呢啲我知道咩？有咩轉變？再 update 係啦 ，update 啲乜嘢？原來係同男朋友再 update。所以你係揀 B 浪漫表白係咪？ 係。 我會揀約去沙灘表白，浪漫表白 B， 因為呢一個就係我嘅男朋友點樣同我。表白的類似的一個情節、我就覺得哇好浪漫啊！我而家都記得，咁因為我覺得表白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即、就是一個兩個人確認關係的一個 moment， 所以是必須要去好好地去 plan， 好好去計劃成件事，同埋去認真小心去做呢樣嘢。咁點解我唔揀 C？ 唔需要表白自然一齊咧？其實我唔中意咁樣，我覺得唔需要表白自然一齊咁。咁代表啲乜嘢？即系有冇讲？你唔觉得你好想听到佢讲话？我中意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呢一个 moment 咧？所以我唔会拣 C。然后 A 直接当面表白，唔知咧佢呢个文字令到我觉得好似喂做我女朋友咁，我又觉得好唔浪漫，即系冇计划过，好似好随机随心所欲咁，所以就拣 B 啦。 俾我捉晒路啊！ 男朋友点样表白啊？好似就系去一个望到海嘅地方嘅，咁佢就写咗张卡，然后佢就读俾我听咁样咯。其实嗰阵时都大概知道会一齐噶啦，大家都知噶啦，都系算系你当系系咯，都算系一齐咗添啊咁。咁跟住去到正式去读呢几张卡咧，就觉得好感动。我认识男朋友嘅时候系唱歌比赛啦，然后佢吸引我嘅地方就系佢系。一直都好吸引我，系无论几时都好吸引我，因为佢我即系同佢一齐咗咁耐啦，都每日都会发现佢有啲好即系太多嘅优点啦。佢呢个人，同埋佢系一个非常非常善良嘅人，所以我就好吸引咯。然后佢又识得好多嘢啦，然后佢嘅音乐又会听好多啦，我嘅音乐嘅品味啦，好多都嚟自于佢啦。咁同埋佢总之好叻啦，所以我就好崇拜佢啦。新嘅优点就系、佢原来就好就我咯，原来，因为我以前一路都觉得系我好就佢嘅，但系我而家发现自己变本加厉之后，原来哇佢好就我真系，譬如有啲好明明就系我唔啱嘅嘢，跟住但系佢照就我，我就觉得即系我。当下我梗系唔认衰啦，即系我会照觉得系我啱啊咁，咁但系其实私底下我会偷偷地发现咗佢好锡我，好就我咯。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 最后你约咗个 Cloud 出嚟见面，安排好晒，谂住同佢嚟个浪漫嘅表白噶啦。大到埋门一脚，你正想同阿 Cloud 表白嗰一刻，你脑里面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死啦！你同阿 Cloud 嘅关系咁复杂，由 mentor 变朋友，再由朋友变情侣，得唔得噶？你仲要带佢十年、啊。唉，都嚟到呢度啦，唯有凭感觉啦。你觉得以下三种恋情？有哪一种 account 是最接受不到的呢？ A 办公室恋情，即是所谓在哪里吃就不会在哪里饿了。 B 年纪大十年，大几年就叫成熟，大十年就老了。 C 旧情人复合，好马不吃回头草啊！阿 Cloud 一定是一只好马嚟嘅。今日啊，你简直系四个字，了如指掌咁滞。 哇！但呢条有难度啊，呢条 啊， 我唔系好捉到呢一条，究竟佢系似边款？我觉得佢系接受唔到旧情人复合嘅感觉嚟嘅，但我好难答你系 点解嘅？ 点解？ 系 即系，因为我觉得大佢十年咧，佢系似中意啲有经历嘅人嚟嘅，即系佢中意啲人有经历啊嘛。咁所以大你十年冇乜嘢啦。 系 办公室恋情，你啱啱都有听啦。其实佢啱啱啊，即系而家个男朋友啊。都是在比賽入面認識的啦、 哦、 即其實大家都在一起做節目的啦，理論上那個概念是不是，所以其實我覺得他不是那麼介意辦公室戀情、 哦、 即當然是有少少程度上的分別的， 是因為辦公室就混了在一個地方，是啦，行業就闊一點啦， 是啦，所以我覺得 C 是最接受不到咯，即尤其是他現在那麼 sweet、啊 嗯、 假設分了手、啊、 是 就是愛得越深痛得越深，爱之深责之切，简直想切咗段关系了断啊！啱啱先试搏一搏啦，反正有四条，我觉得都可以， 都叻仔 啊，都对得住江东父老噶啦。如果我早啲识佢啊，可能我已经追到佢啦。 咁你要做多好多年啊， 咁啊系， 可能你读紧书嘅时候就要啦。所以呢一条你觉得佢接受唔到旧情人复合嘅 系。 我最接受不到的就是 A 办公室恋情，为什么呢？我觉得在一个办公室要去开始一段恋情，或者你要大家一起维持一段恋情，还有 去就算你当迟些分了手都要做回同事，这件事实在太难搞了，因为公司实在太多那些好多好多人啊，好多人会讲好多嘢啊，变咗你开始嘅时候都会有好多大家嘅讨论啦，然后中间嘅时候可能你工作上，哦，你哋未必系可以合作到噶，即系因为始终大家有利益冲突啦，咁所以唔同 team 做嘅嘢又唔同，到底佢做嘢嘅时候可能系就事论事嘅，但你又觉得哎呀我个 BB 佢都唔爱我啦，咁样咁所以就都几难搞啊！最难搞嘅系就系分咗手，你仲要喺同一间公司做嘢，咁到时可能佢升职，你 under 佢，咁点算好呢？咁呢啲真系太难搞啦！咁所以我就拣呢个啦，其他嘅就系 B 啦，年纪大十年，我就觉得冇咩问题嘅，因为基本上男仔都系冇咁成熟啦。所以呢就大十年咁上下啦，我觉得即都系大家 match 翻大家心理嘅心智嘅年龄啦。咁 C 旧情人复合，我觉得冇乜嘢啊。咁如果系真爱嘅话，咁复合都系一件好事啊。咁除非啊，真系大家如果已经有咗新嘅伴侣，然后你突然间复合，咁呢个就系衰仔咯。我暂时未有想法，唔好细太多咯，系啦，唔好细太多。但系因为我而家实在喺一个稳定交往中嘅情况，所以我幻想唔到啊，我真系完全幻想唔到，到时真系系咯，我唔知啊，可能廿年我都 OK 咧，我唔知道。你唔好攞嚟做 tag 啊，呢个廿年我都 OK。而家男朋友大我一年啦。其实我都几喜欢大家差不多，但虽则说男仔真的没那么成熟，但我又不喜欢那么成熟的男仔的。 今天最后战绩四条都 OK 啦。 OK 啦。 同一 我但是我觉得他是次要高分的人啦。 听得出来吗你觉得。同埋我醒嘅，因為佢原來真係做過 office 嘅，所以頭先佢對個辦公室戀情個體會就、 哦、明 就咁樣啦。好啦，咁究竟啊，我哋覺得佢好高 standard， 佢係咪真係咁高 standard？ 對於卡嚟講，要啱幾多題先合格呢？ 我觉得以上问题要答啱晒先至叫合格，因为我男朋友一定会答啱晒。做咩笑？我好认真噶，你信唔信啊？我拎佢俾佢做，佢都系咁拣。 叫佢上嚟做 check 先，等先，好睇下先。可能系会有少少唔同嘅，但系唔紧要，因为佢系我男朋友，所以我会俾佢合格。其他人就要啱晒先。 下次呢啲唔使玩，唔好叫我玩，OK？ 唔好意思啊。我想我们都是保持一些距离会好一点。我们有机会再见吧。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领导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今日有报道指本港有卫生黑点已经存在19年，反映过往政府的工作不够彻底。他强调市民需要配合，工作组首次开会时候已经包括教育局，因为在短中期需要进行街道清洗，同时要做好公民教育。政府正筹备编制小册子，教导小学和幼稚园学生正确的卫生观、公民意识和责任感等。卓永兴说，乱抛垃圾1500元罚款已经是2003年至04年间引入，推行近20年。他认为当局要检讨目前的定额罚款机制是否有效。他又指有需要檢視店鋪違規的處理手法，認為要加強食肆扣分制。他指出現時嚴重違規的食肆可能要停業或者結業，但是當中存在太多上訴機制，欠缺效率。政府派員到早前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的牛頭角淘大花園 B 座進行執法行動，一共檢查了253人，其中29人違反強制檢測公告。 政府已經向他們發出強制檢測令，要求他們在指明期間內接受檢測，並向其中四人發放定額罰款10,000元通知書。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回應有關早前接受彭博訪問，提到有關香港可以考慮免除內地買家的雙重印花稅的事件。他說當時的市場波動是由彭博的標題引起，他在訪問中只是回應怎樣吸引人才的問題，但是彭博的標題卻指政府已經考慮有關方案。他表示由於當時的訪問時間短，日後會更加小心解釋清楚。葉劉淑儀又說若果作為行會召集人不發言，根本沒有影響力，作用將大減。他又以行會前召集人陳志思為例，指對方過往都努力面對傳媒做解釋工作，但他補充指自己日後發言將會更小心。至於有關免除內地買家雙重印花稅的建議，葉劉淑儀說新民黨會在9月與行政長官就施政報告諮詢會面時提出。世界衛生組織宣布重新命名猴痘症病毒的分支，新名稱將由羅馬數字和世界英文字母組成。世衛的聲明中表示，全球專家小組已經就猴痘病毒分支的新名稱達成一致意見，新名稱將以羅馬數字表示病毒分支，以世界字母表示亞分支。世衛說將繼續開展猴痘疾病與病毒的命名工作，同時各分支的新名稱立即生效。目前在命名新識別的病毒與分支和相關疾病時候，慣例應該是避免因為有關名稱對任何文化、社會、國家、區域、專業或民族群體等構成傷害，並盡量減少對貿易、旅行、旅遊或者動物福利有負面影響。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亦都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星期一日間酷熱，下周中期雲量增多，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時間去到下午4:30，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室外氣溫31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龍翔道天橋去觀塘方向較早前近牛池灣村橋面慢線的意外仲未處理緊，咁加上咧橋底快線有工程，一帶嘅交通比較擠塞，而家車龍排到近天馬苑。就喺龍翔道天橋去觀塘方向近牛池灣村嘅橋面慢線有意外，喺橋底咧因為有工程，快線都係封閉，龍尾去到近天馬苑。另外喺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葵青交匯處有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喺麗景。喺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葵青交匯處有交通意外，車龍排到麗景。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喺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近維園道。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嘅龍尾喺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近學園街。另外，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老道去獅隧車龍排到近油站，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嘅車龍排到近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在九龍區彌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交通仍然繁忙，龍尾近信和中心。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車龍排到白雀街，亞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龍尾就在窩打老道。柯士甸道近彌敦道流匯方向擠塞，車龍分別排到連翔道近香港西九龍站和七鹹道南近梳士巴利道。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的車龍就排到果欄。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馬線上踏出一小步，司機就要禮讓行人先過路。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 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海俊杰。各位孝顺仔孝顺女，如果你爸爸妈妈仲未接种疫苗的话，快啲快啲同他哋安排打疫苗啦！打咗疫苗可以有效预防重症，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我是你的后援会。好啦，今日啊，小弟赢咗四条啊， 叻仔嘅， 其实系叻噶啦，因为第一条就即系投石问路啦，而最尾嗰条就真系冇露足嘅。咁有露足啊，以小弟嘅逻辑思维嘅能力啊，其实都真系。即係發揮正常嘅水準啊！只可惜對方啊係一個啊要求甚高嘅女子啊，令到今日嘅賽事啊，即係落得一個不太完美嘅結局啊！ 係 啊，小弟決定擲日重賽啊，決戰紫禁之巔，使出呢個一陽指對付呢、這個，仲有啲咩招式呢？天龙八部嘅 康龙有悔啊！ 系啊，呢坛嘢真系 可惜啊！大家听唔到佢嗰段即系合格嗰段奖励声，但系都几 sweet 嘅，好可惜。 算啦， 尽咗力噶啦，已经好啦。咁啊，过咗去啦，我哋啊听下今日有咩推介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一样嘢。啊！呢样嘢追女仔好有用，但系竟然喺我哋节目开埠咁耐啊，都冇咩点提过。冇错啦，就系、是、去乐园啦。啊，只不过并不是去海水啊，或者系去老鼠嗰啲，而系去你屋企楼下商场嗰、那个，或者你屋企屋村嗰个啊。咁即系边个啊？咪就系、是、买代币、掟彩虹啊，又或者系推银啊。甚或乎是那些射篮球机啊、碌铃机啊、夹公仔机的那种乐园咯。小弟过去那几年呢去亲这些乐园呢都是跟自己的契女去的。所以由头到尾我都觉得是一个臭小朋友的好去处来的。但自从最近有跟另一半去了之后才发现都是一个拍拖的圣地来的。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是推荐你一件事。不如试下同你嘅另一半或者你心仪嘅女孩子买啲代币去呢啲乐园消磨一个下昼或者一个晚上，几开心啊！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好耐冇去了， 真系计计埋埋啊！因为咧，我记得最早咧，你问我咧，即系某一个嘅乐园啦，即系大家有去嗰、那个，咁佢会有张会员卡噶嘛？ 有开过，有开过。 系啦，咁啊最早开咧，如果冇记错啊，已经系中学拍拖年代啊， 因为我记得嗰个系摄咗喺中学个银包入边啊， 系， 跟住之后好多年都冇用过嗰个银包，咁亦都冇玩过啦。我谂可能有十年咁滞啦。好啦，十年之后，我无啦啦早两三年开翻。就因為阿女想去玩咁，我都阿契爺同你去啦。咁尤其是有時可能啲夏天咁嘅天氣，同佢去公園玩， 好熱啊、 你又辛苦時，我又辛苦，咁不如去嗰啲即係 樂園度玩啦， 嗰度玩啦，即係掟下彩虹又好，玩下碌波機又好，咩都玩下都好。咁啊開始申請翻張卡，咁啊直至到識咗現任嘅太太嘅時候咧。我想我哋第一次约会就是去乐园嗰度订彩虹咯。 哦，但系嗰个原因系冇，即系头先你带即系契女去有一个 其实有一个原因嘅，个原因系咩呢，就系啲时间啊，时间问题。去呢啲乐园有一个好好嘅好处。嗱，假设我约你两点钟出嚟， 系 第一次见面啦，系咪先 ？Let's say 约咗阿 Cloud 咁样两点钟出嚟。或者兩點半咁樣啦，好啦，咁你第一樣嘢做咩啊？ 第一樣食啲嘢啦，係咪？ 係啦，食啲嘢，食個下午茶係咪先？或者即係飲杯咖啡啊，傾下偈咁樣啦，咁樣了解一下對方啦。假設即係當你了解完或者傾下偈咁樣啦，好啦，咁你大概四點零五點啦，四點零啦， 係 你有個半鐘嘅時間，因為六點鐘左右你就諗住去食飯啦。 係係， 好啦，有個半鐘你去睇戲咩？ 又唔好夠時間。 個半鐘，而家啲戲。喐啲都成两个 钟， 然后你又要夹，哦无啦啦睇戏，你又唔知拣啲咩戏好，你拣错咗咧，其实都几麻烦嘅，系咪先？好啦，咁啊去行街漫无目的，你咪买嘢俾人啦，人哋又好冇意思收你份礼物啦， 系啊， 系啦， 你中意睇嗰啲，同佢中意睇嗰啲，喺嗰个 moment 又未必啱， 你又唔知你系咪预咗嗱，因为如果你第一次出嚟已经预咗喺行街嘅话咧，咁麻烦你拣一啲铺头或者嗰啲附近地方系有，即系例如你嗰日第一日出嚟，或者你约咗个女仔出嚟，你预咗嗰日系去睇玩具嘅。咁你咪揀返油麻地旺角一帶嗰啲玩具商場囉，咁好合理啊。但原來唔係嘅，你係都係去返一啲大型嘅 商場 即係好似我哋樓下嗰啲咁樣。咁你唔會無啦啦剔起條筋去行街。 嗰啲冇乜嘢好行。 唔係都有嘅，你都有一兩間可能日式雜貨店啊，或者可能比較唔係有間類似 let's say 我翻譯做登入嘅鋪頭。咁嗰啲可以或者登錄啦，係咪先？係啦，你知道我講邊間？ 係啦，要落低佢個。 係啦，咁嗰啲都可以話一路行，有啲得意嘢睇，但係其實過程可以會好悶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入去玩掟彩虹，你排隊，我同你講，尤其是你禮拜六日約出街，你去排隊兑換個金幣，你已經排十五分鐘啦。系啦，攞出嚟十五分钟，然后你发现，咦，我第一次约呢个女仔，我对上一次用呢张卡是我十年前的初恋，咁你又要行翻喺个柜位嗰度，唔好意思，我要续会啊，跟住就话，先生唔好意思啊，呢张卡已经过咗期啦， 申请张新嘅， 麻烦你申请张新嘅，咁样搞一轮啦，好啦，搞完一轮啦，搞完半个钟啦，咁然后咁你咪揿五十个俾佢订咯，订半个钟，好啦，订到有啲飞嘅。咁订半个钟，其实半个钟其实订好耐噶啦。 但我想知讲，譬如你用翻你第一次为例，系玩到咁耐嘅。 你听我讲埋先啦。我话订半个钟好耐噶啦，五十个金币咧，你谂下，你假设可能半分钟订一个，半分钟订一个啊，你仲有玩其他 game 咧？一啲 game 而家可能十零个金币嘅咁样。咁你当全部订彩虹，你五十个半分钟订一个，其实嗰度廿五分钟，你订到半个钟，其实已经好耐噶啦。其实玩好耐噶啦， 系 啦。 快 你如果快嘅话咧，即系我意思，即系个半个钟已经算玩得耐啦。如果你真系快嘅话咧，其实你十零分钟就可以订完。咁当然提即系 provide dead， 即系因为嗰日你前面要排队换金币，即系换言之都好多人喺度订彩虹啦，系啦，你都要减位，所以大概半个钟左右啦 ，OK。咁你又订下，佢又订下噶嘛，系咪？唔系斋佢一个订啊嘛，所以两个人 share 五十个金币，其实好快订完嘅。好啦，咁呢度大概消磨咗一个钟咯。好啦，仲有半个钟做咗啲咩啊？咁你唔会订唔到嘢翻嚟噶嘛？假设你订到 let's say 250张飞， 系 咁你咪要同佢 拣礼物啦。 啊，换啲咩好咧？啊，不如睇下呢个啊，有个吸尘机喎，唔系吸尘机，师兄25000张飞，你今日得250张， 差两个零喎、 啊，差两个零喎、啊。哎，sorry， 我睇咗250.00添，咁你又走去睇，哎，睇嚟睇去。原来的确擦纸胶你系换到嘅，咁你就排队换擦纸胶啦。换完一轮排完队啦，啱啱好又消磨埋嗰半个钟，咁就啱啱好6点去食饭啦。 所以个半钟 呢、這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小弟上次嘅经历。 咁我想知道， 因为你撞正礼拜六日啊嘛。 因为人多啊， 人多 哦，咁系 系啦，因为你好多时候有啲，尤其是 要排队掉啊， 系因为你谂咗好多咧，系 一家大细啊， 系啦，谂住小朋友嘅家长，咁佢哋又要凑住小朋友，咁当然系即系处理啲嘢会慢些少，咁你体谅，但系嗰个过程中嘅等待咧。你的等待他都要等待你，他不能在这个时候抱怨你嘛、 嗯、 如果他在这个时候感到抱怨你 那得啦，走啦， 你不用掟彩虹啦， 掟他啦， 你掟煲啦，是不是即刻分手啦所以我就说即这个都是一个好的思维，又或者调返转啦，有时呢即我发现另外一个，即当你已经变咗即拍咗拖啦，已经不是追求中的家庭，哎呀兴奋得就企咗起身，坐唔翻低啲。好啦，假设你已经拍咗拖啦，或者结咗婚咁样啦，你夜晚两个人出去食饭，放工7点放工，食7:30好合理啊，系咪先？ 系 食完几点啊？ 8:30啦， 8:30啦， 9点啊，俾多你耐啲啊。 9点，咁你跟住翻去点啊？翻去瞓觉？唔会啦， 第日翻工 睇场戏， 唔会啦。 9:30嘅啲戏。睇完即系11点几啦，11点几你翻到去仲要冲凉要洗衫，系咪先？听日老婆又要翻工啦，翻早唔会睇戏啦，食糖水吓，啱啱食到肚满肠肥， 又食啊， 又食，咁做啲咩好啊？咪又系去 订彩虹， 订彩虹。诶，但系今次唔同啦，今次咩唔同？因为今次系平日，啲小朋友第二日要翻学， 所以冇人、 啊，所以冇人同你排队。你就好快订完半个钟，啱啱好食完饭8:00订完9点翻屋企冲完凉摊上床就10:3011:00 12点就瞓觉，啱啱好。 哦、即系个需时唔使咁长啦，行嘅、 啊、 因为要翻工。 好有规律啦，而家啲生活，你明啦。 为人夫啊嘛，你而家 系，你明。所以都唔系，但系坦白地说系几好嘅一个活动嚟，喺消磨时间。因为咧，佢个好处喺边咧，就系在于佢。你想玩耐又得，你想玩快又得，即系例如哦，过下机瘾，我哋仲有半个钟先食饭，咁你咪落去可能揿两铺嘅嗰啲推银机，咁你咪玩两铺咯。咁如果你话想玩耐嘅，玩一个钟，你又真系消磨到嗰一个钟，系咪先？你喺度睇下人哋玩，又消磨到，或者有一次我同我另一半去嘅时候，玩下嘅时候，我自己沉埋咗，系好耐冇玩嗰啲咩火车机啊，咪有个嗰啲。推銀，然後你中咗之後會有個火車卡啦，叮叮叮叮咁樣，跟住之後你一玩咧，你停唔到啊！你真係好似變咗禮拜六日嗰啲阿叔坐喺度入， 逐粒入落個海盜船嗰個， 你話有幾好玩喎、啊？你真係重拾翻童年興趣，我真係坐喺度玩咗半個幾鐘，你知咪哦過咗半個鐘噶啦。咁所以其實玩嗰啲咧，嗰啲推銀機啊，嗰啲反而其實幾消磨到時間嘅。好啦，呢、這個就係喺時間上嘅好處啦、啊。第二，佢真系有嘢俾你换翻去， 系咪即系最差都点都一两张噶？ 应该咁理解。当你喺追求嘅阶段， 系 追求嘅阶段啦，分两个阶段。追求嘅阶段，你可以掟中咗有只公仔拎翻去。喂，呢次嘅约会都叫成功啦、啊，唔系两手揈揈走、啊，人哋起码翻到屋企要谂方法摆。嗰只公仔摆边啊，系咪先？最好当然真系订中公仔，或者佢入边咪有啲夹公仔机噶嘛。 系啊， 咁你真系啦，同你真系买只公仔系完全唔同意义嘅、嗯。你夹出嚟嘅兴奋，两个人咧，哇！即系试过太多次，sorry， 我唔应该话我试过太多次，身边有好多人试过太多次。OK， 就系你夹咗个公仔出嚟，两个人好开心，耶！跟住揽埋一齐，咪就系嗰个嘅 body contact 咯。个公仔系重点，但系你成功。 松咗之後嗰個拍掌啊、擊掌都係一個重點嚟噶嘛， 係 係咪先？系嗰下你先至，你喺喺嗰个位先有机会有一个身体接触嘅。咁呢个就喺追求阶段啦，系咪先？ 好啦， 喺稳定之后， 拍咗拖耐咗啦， 一定要结咗婚嘅。稳定之后咧，有另外一个好处嘅，换嗰啲洗衣粉啦。 我 超市现金券， 我成日明一个儿童游乐嘅天地，点解有啲大人用嘅而唔系全部都系小朋友？我而家终于明 系啦，你又会醒起啊，系、哦、洗衣粉用完咯、哦， 喂，有啲 coupon 不如用咗佢啦。 你唔系噶，你真系我试过好多次咧，系我真系试过好多次系，咦系，屋企个枕头套要换咯，咦啲洗衣粉用晒咯，咦系就嚟中秋节又要买月饼咯，即系佢会提醒你一啲嘢。当然你唔事必喺嗰度换，但系你经过嘅时候你会见到，咦系风扇，屋企个风扇都用咗好耐，不如换咯。即系呢啲嘢就可以用得着咯。 但系因为同埋嗰个头先你讲个 未完 啊，仲有 第 三个 好处， 嚟嚟嚟嚟， 就系当你嗱呢、這个就唔喺追求或者喺拍拖或者即系咩阶段啦。在我立场，我这些肥仔其实都算做了运动的，当你减某几个机种，尤其是我那天跟我另一半玩完射篮球机，我真的喘气啊， 不能打完场球， 不是喘气啊，是条腰很痛啊，因为呢不像你真的射篮球的嘛，即是你真的射篮球，你不是站在那里双手指示，不是单手指示，不是 左手指 示 辅助， 是膝头哥微微向前曲，然后揈出去的嘛，但你篮球机不是的嘛，篮球机你是 运输带的嘛， 你是运输带是 其中一个部分，更重要的是你那条运输带，你那条前臂是怎样，即是你那条运输车的话 向前， 你要向前倾的嘛，即当你向前倾的时候，你的腰就要用力了。咁男人啊，腰嘅力啊，系非常之重要啊！我真系好耐冇用腰力啊，跟住之后向前系咁掟个篮球，我掟完之后系，哇，好痛啊！条腰系一个训练嚟嘅，即系嗱，尤其是平日啦，礼拜六日我都话可以踢下波、行下山，平日要做运动，我得翻呢啲机会嘅咋， 我。前排做完运动，打一场波喺嗰个主题乐园嗰度， 喺个乐园嗰度，我打一场激烈嘅篮球赛，同电脑斗，所以系有啲好处嘅。讲完，有冇嘢问？ 我唔记得头先问你，头先想问你啲咩咧？啊，我头先上一个 point 即系礼物嗰样嘢，有时总会大家棘住噶嘛，即系你究竟能唔能够换到嘢？即系究竟譬如嗰啲主题乐园系咪？真係可以，你少少地都有嚿擦膠攞到咧。 嗱，你問我咧，我覺得咧就咁理解啦。即係首先喺玩嘅時候，你已經要有攻略啦。即係麻煩你玩定幾個咧，係一定攞到飛嘅。即係你坐底可能有咧，四二三百飛咁樣，你真係換到個擦紙膠，換個筆記簿，或者換個嗰啲人哋咪嗰啲袋仔嘅，可能有啲 Hello Mimi 嗰啲袋仔咁。哦，我估都系幾百飛啫，我唔知啦。咁你咪換定嗰啲，起碼俾佢嗱，最好就唔好換咩咧？換薯片啊，薯圈啊， 整粒糖 啊，係啊，換粒糖俾佢。你俾粒糖人哋做咩啫？即係你換個袋仔，人哋都話可以 keep 住 keep 住用啊。你換個薯圈，你換薯圈做咩？轉個頭嘅垃圾桶見啦、啊。咁所以麻煩第一步，你真係玩一啲。有 機會攞 飛 嘅， 係啦，你之後可以玩啲唔使嘅。咁當然你一開始嘅換嘅金額，即係嗰個金幣，你可以換多些少啦，以防萬一。咁跟住之後，咁你然後就可以換禮物，就換定啲，就唔好換嘢食，換啲細嘅小飾物。係啦，咁當然最尾最老土嘅橋段就係、是，咦？我哋仲有啲飛剩喎，不如下次再約出嚟再玩過啊！ 哇！ 嗱，呢個就係拍拖嘅時候嘅。 哦，系啦，又系第一，再早啲第一步添， 唔系即系追求， 哦、追求 系啦，追求或者拍拖嘅时候可以做，初恋或者早期拍拖啦，晚期、 末 期 啊， 末期嘅拍拖就唔系咁样噶啦， 末期恋爱， 末期拍拖，咦，我有好多飞证喎，不如用你嗰啲咯， 哦，你中意咯， 你中意 啊，我明点解啲人嗰啲第一次约会去嗰啲咩嘉年华啲掉公仔嗰啲咧？ 哦，系啊，类似嘅其实， 即系嗰啲， 所以你都可以去嗰啲即系嘉年华掟公仔，其实都 类似概念啦， 大同小异嘅。只不过人哋嗰啲可能开咗咁多年嘅铺头，佢哋会有一啲可能再多啲花款嘅机嘅，因为嗰啲机咧再多一啲乐趣系，例如系 夹公仔、 哦、 真系夹公仔咧，系啦，咁佢用嗰部机去夹，同你玩嗰啲主题乐园嗰啲有少少唔同嘅、哦，即系嘉年华嗰啲有少少唔同嘅，同埋最紧要一样嘢， 平啲啊， 价钱你自己衡量啦。我意思系咧，就系、是、我啱啱讲嘅第一个 point 咯。你真係好易揾到一間嘅、嗯，即係唔同牌子、唔同公司嘅呢啲金幣樂園，你真係要揾啊！你屋邨商場都有啦、哦，你係要消磨時間，係用呢啲最好消磨。你唔會特登搭車去到中環嗰度玩完個嘉年華之後，哎，去食飯啦咁樣。除非你喺中環拍拖，咁可以。但問題你今日喺元朗啊嘛，咁你唔會啊，係咪、啊？但問題元朗有嗰啲。你上水有嗰啲， 我觉得对你嚟讲 ，point three 系最紧要，可以当做运动啊！ 動 我最感受到呢样嘢对你 要 最大嘅裨益啊！真系。 如春风中蜜柑香都开过。然后我想跑到山坡 oh, oh, oh, yeah, yeah. 如漆黑中小灯泡都熄过然后我想点满烟火 oh, oh, oh, yeah, yeah. 谁人都喜欢我洒脱坚忍地去闯男孩就不需束缚，就只需摔角。男孩就不需自索，就抵挡险恶。仍然如女生，长裙和扣枕，犹如春季远望。无人便软弱抱伤，就分开感觉，就好好哭过。男孩亦懂得沮丧，亦不止爽朗。男孩和女生，顽强和细心，成为这个现状。艰辛中攀得高都不错，其实我只想唱首歌。Ooh, oh, oh, yeah, yeah. 如掩饰中争得多都不错，其实我只想吃粒糖。Ooh, oh, oh, yeah, yeah.男孩就不需束缚，就只需失觉。男孩就不需思想。